Thank you.

楼层啊， 不消啊， 一个。 那么谁是遇上的了？ 这本户有个雨包， 他也得打字出来吧？ 啊， 但是还是比给。 请问相公真心啊？ 哦，小事细 诈，是公让你立诈？ 哦， 公诈。好，张姓大人，昔日一个张子王能以识彼，张以德勇猛刚强。哎，现在还有两大张 哦， 那两大张也，父亲一个女人张，好这一个记得张，可不记得是飞夸飞夸。哎呀，说鱼仔说鱼仔。 是命苦， 还是小王宝家的公子？ 真是啊， 厉害的。那么，亲家那个大啊， 君瑞， 想必是君子之君，相谁之谁？ 真是 啊！哦，到此荒山以后归安， 玉兰， 战将 何在？ 阿弥陀佛，谁退佛谁？ 快来，拜王法本长老， 去死家死呀！ 嗯，师祖，莫非就是法冲魔？ 真是！ 哎呀，失敬礼 啊！哎呀，我起根啊！ 起根， 相公请喽。 见师徒善于师父，得乃亲家 哟，三枪一的好这时辰 哦，请定师去来一回呀。 翻来了山了， 到哪里去的呀？ 我山看上去山 去家人哪有什么账目啊？ 我山太张 你是去见师高一官， 师高当应该、哎呀，把我们的师傅送了市里，也是啊，大武山去摘。哎呀，怎么拿北呢？ 来而不语，只得告我辞。 没的，相公一心而来，岂可背心而归？师哥你虽则送了师礼，不过师得有师礼，先生得记得一头比了你。哎呀，你不来相公听听、 当掉亲家。 哎，他有发达之事，我要请来相公陛下陛下 吧。起 驾，请喽。余日子我们的师傅大致一本语文火山火油这一大本山科技的姐夫那多开啥介绍啥啥都一样一人光风呀铁锤子把那本来掉进梦后要想吃他的姐夫，我们的师傅嘛，慈悲为本，方便为门，除了个这一日鼓励呀，莫法， 什么东西呀？ 莫吃一本鱼包， 要他何用啊？ 对着个这烂好地上，扑不过去。咋哭泣和这然后都接着我雨后不开的我这不定是个红子两红但是一直好天气了这样张相公啊你的根本是啥个意思啊 是我冤过到要亲家 女来个这然后阿婆呼吁给 内丹势力，虚心不足，做贼心三身不厚实。哎，下次四句下得来的哈，句句在云里个。 哦，大好听啊， 听听。 哎，你们来听听啊。 第一句，谁是个姐夫啊？说起个姐夫嘛， 姐，哎呦，但是忘记他了，你在。第二句，那哈个说烂好了，哎呀听， 哎，说起个他烂好个的，个这烂好，哎呦，但是还忘记了你在。这第三句，第三句呀、啊，本来的忘记个，哎，不过第四句来的哈，好有个第四句，说的哈个喏。姐夫然后然后姐夫哎他把子贼了啦，可是哈子哈的嘞， 这么样啊， 我就哈的贼毛奇怪了，你这么张相公，哎呀，当谁们闹的蹦蹦跺跺， 哦，这次请 请No, 那是不吃大夫中想瞧不想却水流通百里共等算入了千年的老松苍古的金呐、啊，鲨鱼的石拉火那块测试炮具如是，谁是名人之辈， 龙蛇之体呀、 啊！家大少的还 是呀？ 哎 ，no， 宝币为阳仙，周夫之弟。 那个什么周夫之啊？ 啊，这个读书人，你到周夫之还晓得个？ 这他不知的呀。 那周夫之嘛？啊谁是最差多个牙歪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偶你十五分负责法聪啊，可有人到寺中来游玩吗？叫他在墙上题诗一首， 可有人前来呀？ 喏，来这位相公呀，哎，莫欺个之别，谁来想的呀？踢踢踏踏，踢踢踏踏，一共下至四句呀、啊。 哦，那四句呀， 我们来你把来听 哦。 一进三门四大神，金盔金甲气虚人，一个头皮不对头，一扎把头杀落金。张相公啊，狗子写来这个马山兵个，个马山兵个是个二子呀、啊。哎，是的，哎呀马山兵啊。这个马山兵啊。那做生意啊，我说马小兵啊，你得跟着做生意，也叫你做事个、 他可成仙的呀。 马小兵还会想他两句的，我七个之辈，谁那个谁是个恶命？踢踢踏踏，踢踢踏，下至四句呀、啊。 那四句呀、啊， 革命做个，芝麻得个，对手两个，七手七个。我要张相公啊，到这家里四五岁来在。师傅说：“法聪，可有人作诗啊？”我说：“师傅一个，先生们拿这个蜡烛。”我说：“师傅啊，来跟我们来了啊！”我们师傅们年纪都在，两只眼睛蒙蒙松松，嘎嘎沙沙，有点活力不济。但是弄两首诗啊，连着来着哟， 这样的连年呐。 我们来，你不来听啊！ 一进三门四大神各面走个金盔金甲气息人是莫得个一个头皮不对头对数两个一直把你杀了金切手个切个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就是永大神 哦， 去年观音娘娘生日，市里人山人海，哈那妈呀！哎，都说来自一位冒死的先生，怎么一个东北一个死？哎，这日子啊，来自一位香港，身边莫出十八个东北，冒死先生马上下至十八个死呀！ 哦那是八个字啊！ 你不能听，你清一心人，问不上经济，马前高河道，少女泪，哈！ 下他妈啥都喊的， 就像狗子一样。雨妈妈也来这个娘娘呀，这个娘娘有的呀。身亡落脚哦有的身孕在你过不来喂马子先生帮我们下两个死呢 哦身体莫出七个同辈马子先生摸到包里下至七个死 那七个字啊 不顾生男和生女 阿东 不懂啊 大哥谁不懂呀、啊、 嘿这个娘娘她蛮聪明的 魔法魔法魔法魔法 一摸出五个铜币马子先生摸到高龄五个死 那五个字啊 这啥一个武汉啊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是什么地方呢、 啊、娘来看看看啊哎呦方丈室外底下连稀奇不怪的么子呢 什么东西呀 啊一定加一张的一定加的 什么东西呀 啊说不来听啊一定加王柳的努力一张的好的马迹一对一家嘛欧剧大字辈五对五家嘛张相公多阿姨 是不是话呀 哎把得个理、 哦、是 张相公啊虽然现在都没说理的可可可呢啊 哎呦哎呦哎呦最初在最初在 是不地方了啊 最大东人不必来在 何为东西啊？ 到市里东西也不懂干。 哦，这他不知的。 啊、哦，出家人家东西，说家人嘛是间马康。大人呐，弄两张古人的个册子出来，请张相公登记一动。 不是呀、 啊，那么。谢吧谢吧、 也不笑啊 屁呀放他去 是不是话呀 哎呦三个别这个米空 他都比你十批人不敢我的理智需要在 张相公这么请呢过去水星水星 句子 受走 请 张相公 水星大 是吧？ 两个， 那是。 才前面走的乃是崔相国家盈盈小姐。 哦，是小姐。 哎，回米羹啊嘛。 是哪个啊？ 红娘的哇，啥个姑娘，啥个龙女家？ 呀娘啊，将天下有这般学生女子，真乃天子不色也。 张相公到底是哪句实谁？ 这啥？ 做啥？ 绣布。 哎，做啥？ 你不要看他的 弟弟啥家， 就看这双小卷嘛。 哎， 就是一千两水金呐。 哎，张三哥，那小子穿着绣的长裙，真替他卷儿大小 呀。哎呀，这就是你们娶家人不解其中之意呀！ 阿佩，你们不要等，我们要上门里带女客的美女你进来。 师傅，师傅，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啊，圣祖， 哎， 你来看， 小 鸡路，方才这一步是去月的， 哎，这也不是洗个呢。 那一步，也是去月的， 那一步也是去的。 这一步高将军呐， 哎， 就进来，对手就进来。 那， 哎呀呀呀，是有顾盼孝顺之意呀。 没的没的没的没的，两个猴子还来磨你磨你， 红上一样磨你呀， 猴子嘛也好些好些个，那放在小鸡，这一步去的， 清醒， 哎，没去那里玩， 哎，清醒， 哎呀，猴子呢，清江军人了不，这一步更将走了，叫鸡儿对着叫鸡儿了，所以不配。先生之意， 孝顺， 先生， 嗯， 孝顺， 孝顺， 孝顺， 都被你踹坏了啊！ 大娘，这么个回事？ 你娘， 你娘，哎呀，你出来了，你老弟，老弟，哎呀，大三公啊，好不老弟，必是与大真是老。啥高不让你规矩啊， 我与小姐在此有外， 哎，我不见了，不见了， 不外人， 你不是外头人，你是我后上阿舅， 随来随去什么意思，我去告诉老夫人，叫你和尚 和尚去告诉老夫人在， 告诉我什么？ 我说娘家大伯的户籍家族，但是没啥人嘛，对面上岸， 是不是胡？ 那么当个后头的，喏，大家再看几个啊。 在。 呀， 也是解药。姐娘不用给 劝罢，进江西。 张相公，只怕你负心写策， 上神敬。 李氏回来，都督之意。 家事不在，都督其美。 哈哈哈，我此 请了。 大家批评的哭。 哎呦，一出来个在，一出来个在。